在太阳节之际，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国际筹委会和亚太、非洲、美洲、欧洲、阿拉伯、大洋洲等地区筹委会、柬埔寨全球国际投资有限公司、国际反地调停委员会总干事、环境教育普及计划执行局长、厄瓜多尔安迪纳23电视台台长13号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送来了花篮。